心疼，毕竟是曾爱过的人，可我早已关停眼泪的闸门，细心研究人与生俱来的本能，我那么专一深情多不合群，就此谢过这一路陪伴之恩，体面画上句点是时候抽身，也算幸运有沦为人海一部分，反正我们都成世界的客人，都判不清对错，别再消磨，别太执着，最后的情念留给我，如果分离就狠心一点，放过才是体贴的成全，何苦硬撑，分开又会要谁的命，好什么时候抽身，也算幸运又沦为人海一部分，反正我们终成世界的客人，就此别过，分成就隔，连时间都判不清对错，别再消磨，别太执着，最后的情念留给我，分裂就狠心一点，放过才是体贴的成全，何苦硬撑，分开又会要谁的命，就此别过，话不多说，就算什么就消尽什么，别再消磨最后的脆弱，风景其实看过就好了，留一份做朋友的悬念，要不然之后如何纪念，释怀才是最两全其美的救赎生命，就此别过，分成就隔，连时间都判不清对错，别再消磨，别太执着，最后的情念留给我，如果分裂就狠心一点，放过才是体贴的成全，何苦硬撑，分开又会要谁的命，就此别过，话不多说，就算什么就消尽什么，别再消磨最后的脆弱，如何纪念，释怀才是最两全其